腹中把冤家指望他，不怕风雨把力拉，指望他翻山越岭如平地。望他不惜力气不怕累，指望他别偷吃地边的好庄稼，指望他拉住咱们走过幸福桥，指望他别在这榆林河畔不自拔，指望他一心爱舍不牵挂，指望他爱舍如同爱自家。 那么下面要为大家演唱的是三号选手王金霞，她唱的曲目是野火春风豆鼓城的选段牢房内，这是一个喜彩莲喜派的唱腔。

嘎是嘎的嘞，真是一空后有两个跑财务的很不得立即在家门里哭了的干。我就来的呀，那新娘子哭不到清爽 家。那个叫黑黑少几脚。你也哭少你的新娘娘。 少你了。 糊涂了个新娘娘还会得别吃个了。 还会鱼刷欧麻饼。 我哭是缺脚。 扎水。 对起来。 磨鼻。 磨鼻。 磨鼻。 磨鼻 磨鼻磨鼻。哇。 里向个破劲里子气呀、啊，什么子？哦，糊涂了个高小不会的编织个，顶顶我也没生我是磨皮，恨得嘞，恨不得我快放进天开来，跟到口口磨皮呀，磨皮呀，把得像粪皮。这个人啊，别人没在讲我难看，你那看看，我这面孔别致，你还是难看。这个小姑娘生个漂亮，谁了孩子要气得上呢？哎，想得该打，得不动气在。 等到饺子落饼，你像新娘妈了，我新娘娘猜到喜堂浪向，有请新贵人，有请糊涂郎。人家叫我三寸丁，我个好兄弟呀、啊，呼吸当不发病，去年一就当万人，离避难逃出门，说得尽责负阴性。我带去过世三个月，想不得出来随做新官人，够下恩公张大武，哎，现在呼叫带进门，我身在三楼三的二。孙那个叫行定，都说他没诚信。对狼打的女娃军，孙狼抓到个红海青，日子两个先生说我，这些姑娘困难是那个老人心，一起呀一起，看我啥子，看我啥子，看我啥子，女娃。夫妻两个都交把体力。红落七军松日洞房，海宁西部太出糊涂郎，我门归国。妹妹家最大破军里门的做啥嘛，要贴方金子。对妹妹家带起来，带你对那块方金一口啊。哦哟，啥高的啦，这对是高不可攀啊，做娘。两只脚拼命跌起，两条臂膊伸直，好不容易我的方巾我的两只过得了。 如今你姑咋个？小姑娘来贴方巾子，这姑咋心上扩大，呼吸急促么？血压上升，得神的嘛？不行。 根本得贴呢，哪接贴？马上就没接贴。你说的啊，大不够了嘿。五百百发不忙上这还忙活，你要发觉天放进比头放进的子好不容易啊，我快放进 哟，一个奶味的身体一般 耶，那百姓带着我，我带着破奶味的总打开个张飞死的，我糊涂不让错不多了，都还没奶口的， 哎呦，对你妈妈用不那破那味的，你两高头收拾好了，你家不斤不两，家胖家粗，方不都来了。那么糊涂了，你要扣你米裤嘛，热过去呢。这个人呐、啊，人没上到二十，后仰高人一等。那么这个样子，米裤五百扣，没扣你百人一两贯。因此，六子两根线手什么钉了破就你百人来扣啊，等于心房里逼逼谁？ 那行得是哪个家？哎呦，这份里面放进天特。厉害我上娘子我怀里上夫什么就是夫妻这样那身样不个着哦对着刚刚天特方军我自个不喊我们铺那位的身体一般把个百姓里三个人我围着当时我让他哭里不去玩我有个跟我围着等你告诉清爽的哎呀自个夫妻这样铺上个那位人呢快点把这个去在那普京里的心目当中个糊涂郎上得一上一刀上一百周来个目光盯了上头了郎心你这分君切莫比天哟那么不叫他一年呢说你普京里心个糊涂郎心是不人家分心上 跟你忙着上头可没哪扣得紧你要眼睛盯了我的可没你扣得紧你们分扣紧斧头让他扣得了清清爽爽中当时高些哪扣个以为一扣没啥叫哪扣标志漂亮扣得个斧头让啪水啪家射声光线哎呦标志给骗人给搞不上这搞不上这搞不上这 哎呀哈一动三口这口气是靠上门进来还没动没动没啊没啊上去看你懂了啊没动没动给他三子走走走没啊没好一个动三路啊这是光是怕水怕着心细三黄上一浪下会立得那个了对大门碑你口是放大了 那得写不出来着没准啊我是一只斧头郎呀 发财这样被天地的水神地母 没得没得刚才你两个的把这水水是我呀 也还得了这个一个斧头郎我当时一上一道送进去的来让我门子可以办好我这个一个斧头郎也是你来帮我龙给我我也来帮你了哎呀 哪是不好个贼东方花烛夜 这两日侬西雅服为特呢给哦。 哎呦，个绝我听不懂这话。 我一不是呼吸了特呢，侬就没办法呀。侬不特呢是要去吃胡丝给。 那是更高兴熬过日子，真记得。 你别夸，侬来讲给你听呐。那一天，侬在金房之上把手并没张大后命弄上他门张大后见我在你屋里去的门我说武道郎还是来分特高兴、哎、我说雨花没准分特给这么的干我送把那个谢我的非来懂的来看呐我说雨花你们非懂的我把当事情为止也懂的我总不够特不起非这么的干我领了这家不能一两银子非来理的哪种还答应着哎呀我说雨花你这雨东的你们不晓得的中人的口啊我的妈妈烧饼走走谢山以风吃一部雨落的衣服啊一搞的要上去呀父母们那特得去高兴你我这边那飞长到米空一百嘛这糊涂了你今天阿哥讲谢山飞雨花飞飞为日飞你是个这飞我送上批次的俺们里陪你吃古丝啊 吃 古丝 说个点名长 老混 你那老混你 我说答复来老混我得你分配工去拿去老混你、 啊、 你说糊涂不啦你刚才进来的人光我一直都陪着你陪伴的你以为非还是老混吃古丝古丝非吃我们他陪着你陪着你非他吃古丝我这他是人莫不认亲与谁明宋国举北京阳啊门哎宋一佛口内吼八大雷北这等安对比西雷挑翻啊君我见不白发了这是个样子哟、啊 这个一番我们忽然明白子张大外地上是讲必告假婚立哥哥是报复因为谁都知道与你压力你啥啥地里带我房间里下来实在是关照我也做了地不帮你太太我偏偏外地你心为不满所以我们告不了十个二十个内裤的互动了 亲弟不能够听进你回去你别哭妇女们刚给不然你两个的师傅赔了你想的你不能够你亲自个憋屈我们这个你激动这个内裤这个二些你别伤心的给你别哭的啊你告不是我这生日福家人死日福家居分一个呀你妇女们你等我追吧 四话大真 真怪我送那副为屁那怪不然不说但是们张大夫叫个一旦引自己的刚把把谁把光个谁这个我告诉你挂的饭挂那个是个那样子属于黑给哦 哎可辅导老真是个好人啊用他在那去动引子亲啊走着打抱着看放个板你良心虽如何不过那个人伤得实在太难看着白去我吃不消皇帝你再肯放我白皇帝嘴等一些暗门通知了也白不得干对换了外周身来谁大大门手浪下一定要开门哟见了我哪里去呀 你这落到去哪里问我娘子，这不是该怎么为娘告吧？ 可怜的父母再也说不得了、哦、 你要娘来这四个字、嗯哎呦，我说的作孽，可不是俺这娃在亲家里去待过待过。 我一定、 啊、你都落亲啊！哎呦，可难呀！不亲家嘛，在朋友里去等他俩。 我一定。 他谁不跟你结婚？哎呦，你们三个别处，明的别个胡同上为一口，这么难办呢？我三个五十岁娘子，闺蜜不会啊，会不脱完。哦、你别哭娘别哭、哦、东东南京三三百发子做夫妻们分有个见你最们不去吃然后开哎呦这个作业给根本是安保你既然不然后去嘛就带过来给他推吧、 啊、 你不要喝你我分刚五了哇子给是个你带过来给他推你两个就做个孤命夫妻那可难 什么叫做寡命夫妻？ 啥叫寡命夫妻不得安？你们是在里下，我在门外头在过帐铺，我困在外头。你里下嘛，我在高粱上去忙忙，设备忙到不接地呀。你们帮我练一练的家务，等到我长大，我依然银子回他们。你行了，与其自然和你做过最不成，我就几乎回头了你。不过爱情问题嘛，你两家的毕竟八字当走之亲。我们每次的还是要鼓励我儿子，实在没你两家的叫王女国、四女国、大家国国国福大家的儿子了，一个谁叫孤民夫妻那可难？ 福大老真是世高浪上善于的汉人啊！我母亲只肯收留我走，但自个晓得。我们等他给他一直使我去不是一个斗志机我老听不看见我带上大伙去了张道县等我个情况手机我个配不了武斗了把了我问题这两点了也没搞不武斗了也没围出去这么的地不往一套套围出去分有个搞不武斗了对你妈妈咋去嘛实在不咋去根本那米空那口子嘛您啥都的嘛我还是鼓励这样根本那您二鞋子嘛米空灯呀的嘛我还是傻傻这样一样不离去夫妻也可以使得了真有个你家大狗叫别个干着一下正在盈亏的板上糊涂乱杀干个狠人肯放我板屋子不够你那家你分有还要有不肯还要肯我怎能够有自个命苦啊想想张大伯那个咋是只凶个我等了给他爹叫他这个口那等了屋里向怕睡怕着歇你认为温潮胜秋我一定会都围住嘞我批不住嘞你认为我封为的搞不糊涂了我批上搞不糊涂了糊涂了哪口哪口我呼吸二歇二歇我终于那叫气死你个男人搞不糊涂了也搞不你们再对你一口哎刚刚口口二是二的嘞现在口口二嘛二二的单位远程给刚刚口口内口是内口的嘞现在口口的要危害了呀这边搞着这边吃呀哎呦良心害了呀搞不个中路你不吃亏的真定告不理你个告不理嘛总归要有上春后了一出你的一子啊打浪 你那叫我打浪个家那必是十八人的走啊不过再想十八人最三浪四浪不打浪个可是我比十八人还吃高了那家 你与我不必做什么寡命夫妻 不做国民夫妻嘛也能喊你 我与你得谁去了、 啊、哦你两家的把对家哎呦你别心刷开心呀 哎真的呀 真的哎呦看我啥子看我啥子根本我见你上刷家一下嘛鱼子根本我敢打扫啊 谁叫我写出来罗个女人还高住还打扫个叫 看看广州一下美海，我海里道浪，里海我道色，两高头道得路得是路得走，又打了。 我个大少啊！我说这，大浪众卿得此杰作，请听我一个节目。小云小姐，你是风采主义，那么你三个是嘎嘎哪门子啊？唱几句真的。 Hey, see you. Thank you. 大王他是白天使人，恩将恩追是英勇， 韦家是天降女凤，真是感慨万千。在侬搿种露天场子，哪会得有这样一位动人的姑娘？现在大清了早，立到搿个四处不动三号门前，但是李纨是举起了自家的右手，正预备拍门。 嚯哟，这可见大门外头立下一个游戏开，哪边是游戏开的？哎呀，侬多去想。昨日子到后面去，听你阿日同唱大鼓，出现一块油大的，阿三个游戏开。哟，我当时是方先生您回来啊！哎呦，想着，怪不得今天我早上起床了，床前有个喜烛晃来晃去，我就知道大贵人上门了。凤仙，快来瞧瞧谁来了？ 来了，恭喜阿太太，奔出来到门口对外头一看门。费先生喂，看见搿位费先生，介绍会得面孔红，心会得铁，但是嘴里向只得出两个字：失眠。 说是看见冯西的一刹那，搿个费家子也是眼睛里头闪一亮，但是可惜，上天搿个招呼太短，哪只有两个字，实在费家子啊。格两天不动，个招呼一直都说明两个人关系也是近。当一个比方，我刚刚认得你个辰光，叫你尚小云同志。原来说是尚小云，再说的小云，假使再发展下去，我想云。 当时听你讲， 那不是我听。我是真叫老高子。 是啊是啊，来来来，还有屋里去屋里去，还有凤仙啊，把那个樊先生招呼屋里坐啊，行行行，你们请。 外家子，大道里向一口房间不大，十来个平方，但是打扫得干干净净，偏偏一张台子桌椅，两只白木凳子。哦哟，这样多只床，可是东个，北方人叫炕，这叫啥？ 椅子，坐，行坐行坐。哎呀，樊先生，没想到您会来呀，真是出乎。樊先生，听您的口音，不是北方人吗？ 我是浙江杭州人。 杭州好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好地方。那您上北京是？ 我是来报考大学的。 上大学？哪一所大学呀？ 北大。 去搞，明白到。哎呦，但是现在读大学才是非，这个学费蛮贵的了。当地啥人出？他是爷娘没同意开的，自个在饭店里打本子，进宫就没面对的。那，但是那个上大学钱很贵，那个学费谁？ 二叔，第一就在你搞大的嘛，你搞菜皮了，菜皮了，他留一点。 爹爹妈妈在读的啥个名堂？这个小伙子眼睛里向分明看的是看中男了。像男子你屋里向也是一日，我下半生是这样来排队的。反这个小伙子外表他看看蛮光爽。一旦打听下来，爷娘下岗工人，我不要下职的。不是，那个钱谁出？ 这一切都由我叔父负担。 叔父大人供养你上大学，那您的叔父大人是做什么买卖的呢？ 他是很通银行的行长。 什么？您的叔父大人是开银行的老板？耶！我两边是发呆的，哎呦，想不到大贵人，大贵人的，哎呀，还是你泡沫皮，海浪向自个吃两副杯茶拿起来，三岁一得，他 好大夫大神仙抓捕茶一开始一冲，来来反正请喝下。 反正是个杯茶你敢吃的，少天你看这个杯子浪将坑一计划又计划。不不不，我只不够不够用。 冯氏对手阿宋忙忙总是听他这个样子的，也经过来，范先生不好意思，我跟您换一杯吧。我到外地参他聚会，当着那范家人的面，我搿只杯子是黄道是道，打得清清爽爽，我也不放心。大概的，长盘滚水在太阳光里向一只玻璃杯呀、啊，晶莹剔透，那么总是放心。过来，打哈一杯白开水。范先生不好意思，您就将就着。喝点白开水吧。 啥叫啥手家神医，这个水是啊，多谢了。茶杯端起来，哦哟，味道好极了。 我怕是茶一路也吃，阿是弄得被白开水吃那个虚惊。好了，地方我欣赏，我里该动的点心的，非要等了该的太大爷吃松吧。范先生，您坐一会儿，我出去一会儿，马上就来。放心，照顾范先生，陪他好好说说话啊。你们坐，你们坐，我走。收拾好一起。 啥情况？阿叔拉还没一边的太阳，等到一旦醉脱了，只顾上一个人睡上了，该搞的了。其实是有一肚皮的闲话，想着来白先生讲，但是两方的对立的仇恨了还，却说一句才讲不出。对神德之门，多长子老让你鼻子塞？ 可外家是好让有后。上帝来个之前想得蛮好，第一句么问啥，第二句么讲啥，哪会得上上一句闲话才问不出？那，哎，上帝们，那看，台子浪向一面镜子，镜子过浪向插出一张三寸的黑白照片，仔细一看呢，哎呀！这张照片浪向的人，虽然问是一个外姑娘哇，像啥有闲话子？这张照片拍的是你？ 啊，是我，别看，怪难看的，傻乎乎的。 拍的非常自然，非常的自然。 啊， 什么时候照的？ 是去年。说到这张照片呢，还有个小故事呢。 哦，你讲故事我最要听了啊。 那天呢？我跟着二叔到天桥去唱大鼓，来了个洋人，黄头发蓝眼睛的，胸前还挂着一个黑匣子。 我可是照相机， 我不懂，他说要跟我照相，我开始害怕极了，不肯照。后来他说没关系的，不伤人的，不会勾魂的。后来啊，他就跟我照了好几张，最后他送了我这么一张。 哦，这张照片是一个老姑娘带你拍的，根本非要说说这张照片拍的是哈 好吗？ 夫人，这个光线运用的哈 好， 那个这个白亮一条线，而且虽然有一点点窄，但是这个眼睛这样亮着。 人家的照片现在都画彩的， 这两年就不晓得好的照片才是好白的。 哦，这么说起来，黑白照倒是好了。 黑白照比好啊！来来， 喂喂喂，你敢跟啥当吧？三个面孔没得我两下子黑子白子都把黑头啊戴。 哎，阿哥子，恭喜我这个人帮了，别让有点太意了，阿哥子。是不是外家子平常辰光不大讲闲话？哎呀，恭喜我让姑娘们这个袜子盘打开来，就再也关不拢了。各种味道，各种经验，我想，侪是我各位先生，侪有各种经历，侪有各种经验。啊，不知不觉三四个钟头，擦，随着讲过去了。 你没掉的了，三四个钟头，擦，过去了。后面的蜡像分区一样，立了门口的门里背了听笔讲，立至三四个钟头，胖歪歪头下来垮，仿佛是门里晃一下子呢。哟，范先生不早了，我看呢留在这里吃午饭吧。 什么？ 我去搞个炸酱面。 吃葱白粥，一看，哎呀，面孔擦涨得血血红，上天已经神医的不要紧力气。哦不不不，哦不不，我要问一下， 留在这里吃午饭，炸酱面。 不，袋袋里向没出五块洋钿，让我杯子丢下。 哎，范先生不好意思。 买个关于袋袋。 来，这个空气上五块的眼红之血，叫我淌出来。趁心了很不得往那石头袋袋里，但是该子饭香是总归的走不成， 他是白羊上哎，兄弟把那个小猪的扛他不离多娘个母家那龙翻脸台子上像一张酒包子灵机一动细小小狂五块的拍起来忙着包子我的一扛那翻下来又要走了他也要走了不好那奉行啊快送送樊先生嘛是不是 那樊先生 侬晓得留了他一句被子让我送送您 那我就不送了 他不送我送我送我送 不是来送给个米的粮呀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来来来樊先生别生气啊咱们家小丫头不懂规矩啊是吧别生气啊 那么冯西为的上不送我于这个代理为啥各位先生对你实在太狠子说你知道听一出大鼓不一块洋的金子一分五块很深一点的五块呀、啊、送是各位公呀一个谁是破人勾一夫妻那个为先生也去子我真在这应该为送的上个礼物不能但是我里向一定是信你叫我送啥呢哎，看见自个张照片没得西洋上去。刚刚各位白先生看搿张照片是王春在世上好汉，那不是拿搿张照片送拨你？对呀、啊，看里头两高的一切西门眼睛都来着。照片吹脱，拿张旧报纸拿过来，呀，里向得出来一张五块的。再对杯子下头一看吧，五块的没得个只。阿叔个谁家说的狂，搿么呢哈？要烫汗个，要开后窗个，等于是干不娘。五块的忙着身边带一带，哪张照片当当没清醒，我扳子扳一扳，汗么人像坐子一张坐出来。樊先生， 老 钱， 你好点干什么？你慌慌张张的。 樊先生丢东西了。 啥么子啊？阿是樊家玉没事忘记他你屋里呀，去去不得嘛。陈凤新上顶还忘记他皮夹子，一口。戏里向只孙子伯，哎呀，不一样上啊！刚刚包子里向有只五块的了还，想到该那位来得了，房子里向冲进去。 樊先生，那你走。 是不是个外家子？过些辰光听见半夜里个姑娘的声音，阿外头是冯西家，头胖白过来一看嘛，哎，果然是哩，奇怪了。刚刚是发送，家里向一点点没力气，现在看见姑娘胖站出来，个浑身个里头不知啥地方来。一口进了浪冲上来姑娘是不是 樊先生瞧你呀、啊、忘性真大把东西给忘我们家了 啊没有 有啊 我觉得我闻得了你都我里头写的 拿 不是我的 是你的 不不不肯定不是我的 我有那个令妇请个送不那个呀不肯定是你的呀 肯定是我的、啊、 嗯 那你认得我，我哪会认得你个呢？搿么是两包，让我看看吧。打，再过来，刚要想搞开来。 哎，别看，看了就要不灵了。 范家是三个出大个地哇！ 这地瓦房子搁阿里不是没用的。 别看，回到家里头没人的时候，悄悄的再打开来看。 俺们动着。这样么子是你送给我的，是不是男人再大的本事，谁是我保证？嗯，这你放心，我保证一定回到家里去。 嗯，那么放心，是一送。那樊先生、嗯，我就不送了，您走好。 错过第一个人才难，我声音会得越来越低，越来越轻。不要送了， 哎， 我回家去。 我拿给个男人会得更硬个叫。 从容向后退，只把富贵贫穷来世称。你那吉祥怎么有晨光？你是在叫伊，你是无论疼儿羞是真，真心真意真心心。 放心， 你就放得了。哎呀，你搞个白先生军营在爹地唱的这样的，你介绍个文林的姐姐干嘛呀？ 给我进来。 人家是晓得这个阿叔了了不放心着。 有啊，这一百个夫人有呀，不得已轻易不 有天有地有那个世家身听出来，这一开门而没关门的声音，阿伟的他依依不舍，哎哎哎哎哎呀，为之生 啊！ 我去， 二叔，你干嘛呀？ 我问你，五块钱呢？ 是来我去为止五块阿里罗海进来的中凶酒在我这儿呢， 拿出来给我。 不给。 给不给？ 给你又去抽大烟。 拿出来给我。 不给。 你要不给，要不给我跟你说，那个姓樊的小子从今往后甭想再到我们家里来。 你敢？ 敢。我有什么不敢？我现在当面跟他说，我可不怕丢这个老脸。我跟你说， 哎呀，你不破太太我破太太了呀，各种差别阿爹阿叔了，给他那个做阿嫂真的蛋妹子， 拿出来， 哭出来子哟！给你。 哎，这还差不多。 魏出生了也想进去。 哎，别进去，快出去送送人家樊先生。 人家早就走了。 不可能，嘿，信不信？你出去看，还在老地方一步都没动过。咱们打个赌好不好？ 你怎么知道？ 要是你出去，他人不在了，我那个五块钱还给你。要是他还在老地方的话， 怎么样？ 再给我五块。 死丫头的，我倒不相信，你会不会得了黑啊？包括这位啊，这位这样，我倒是要去看看了。刚才姑娘心里想，自个还也想去看看呀。回过来，这单门跟谁？罗守门。咦？ 家是老郎等你。 是 的，给我拆啥个呢？ 那个手机被伢子脸上个呢？ 你冷静住！ 一个哪位的啊？ 不是哪位的上个名堂，哪位的上个名堂进来？不是哪不会么？搿个半张面孔回过一看看，哪有得一会么？这样看不清楚啊！哎，他想啥子？啥听么？姑娘不怎么搿样么子？到过些辰光，我还摸是摸分摸出来到底是啥个么子？那现在可以定定心心看着。 咦、啊！你刚刚喊的呀，外头去再看的呀，你等我摆正了呀。 我摆正，你还要摆正？我摆正，一定回家去看。 不许食言呢。 一定一定。 再见。 再见再见。 啊！ 那也好看着。 咦！樊先生，您什么时候再来听我唱大鼓啊？ 哎呀，可是老郎发誓邀请我，我今天下午就来。 今天下午就来？哎呦，可凤西是开心啊！凤西一听，眼睛得了一女，先知得了一匹，只在心里欢喜，觉着这回得意。 实在这两句闲话讲的不是凤西，

艳艳翠，自古道大路通天，我走过遍，难道是你走的我长都长不得我？ 是啊，哦，大姐，请你行过方便，让我过去。 嗯，日赐请， 请。大姐，你为何转我一棒？ 你见被报国，手拿雨伞，心中有死，慌里慌张，中了我一棒。 我 都不来怪你，你反怪我吗？ 我中了他一棒。也未可知，大姐，我们二次再请。 起， 大姐，到底是你撞了我，还是我撞了你呀？ 大哥，我来问你，你可想过去？ 我怎么不想过去？ 你嫁至那里，姓氏名谁？讲得清楚明白，我就让你过去。 你，哎，大姐呀，嫁至姐嫁至哪里，要往哪道而去？ 我本只在蓬莱。

那玉钗拿去， 包裹玉钗到手，我要上宫去了。 哈哈，三声叫了两声，还有一声，快去叫来。 哎，公公你，唉，坏音是坏音是。我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请你为媒，你开口讲话。上无片瓦遮身体，下无寸土立足迹。大姐与我成婚配，怕的是到后来连累你爱公受尽。 送公公， 免送。